法师八大人国经、各位居士，各位善信，今天呢就是跟大家结法缘，所讲的就是佛说八大人国经。但是由于我在路上感染这个大伤风，今天算好一点了，早上你的喉咙都沙晒讲不出，所以今天虽然好一点，但这个声音呢都不是说好好，不过总算是讲得出声。佛说八大人国经啊，在这个经题里面呢，佛说八大人国这几个字呢，就是每一部经的别题。这个经之一字啊，就是通题。那什么叫做别题呢？好像金刚经就不是地藏经了，那地藏经呢就不是阿弥陀经。那每一部经呢，它个别呢有一个名的，那就名为的叫别。通呢就是完全都是一样，凡是佛所说都是叫做经。例如好像金刚经又是叫做经啦，咁佛说八大人国经又是经啦，咁就名为呢叫做通。就好似我哋一个人，咁你姓陈或者姓王，咁我呢就是或者姓陈姓王，咁大家呢叫做同姓啊，就名为呢叫做通啦。咁每一个人都有佢个名唔同嘅，你有你个名，就是、我有我个名啊，未必呢系相同，咁称为呢佢就别啦。咁所以经呢亦有通别，理论都系一样。咁亦可以分为呢系能传啊，以共所传。能传嘅就系呢个经字。咁所传个理论呢好多啦，就是一部经里面呢每一章每一段每一句里面所显示的道理啊，都是属于一部经里面呢是所传的意义。所以佛说八大人国这六个字呢就是属于啊是所传，是经中里面呢所传的理论，是有八种呢属于行菩萨道者这个大人所应该行的路，是所应当呢要去做，所应当呢是要过悟的。那么经之一字就是能传这个文字，是能传这个经教啦。那么讲经呢就本来有一种讲经的形式，咁呢種形式呢就好繁複㗎，就唔係一朝兩日啦所能意呢係表達講得清。咁時間上呢亦都唔許可，所以呢就唔依照啊呢一種所謂講經呢嗰種個規格呢去講啦。咁所以我哋首先呢開始就係講佛一段，说是一段，八大人国是一段，经的一字呢亦都是一段。那我就分开呢四段呢来到解释。我们首先呢就讲个佛字。那么一般人他对佛教呢不了解不明白啊，以为佛呢好似都好神化，其实佛呢唔系神化，佛呢就系由佢自己修持，佢自己用功修福，以共修呢个智慧啊，咁两者呢圆满啦而成为佛。 亦都说明佛啊，唔系响呢个天上，亦都唔系响呢个下地啊，佢就生在我哋嘅人间，佢出生于咧响印度加毗罗卫国，系为呢个国家嘅太子。嗱，咁啊，点解啊？佢做太子嘅身份，将来就可以继承呢个皇位啊！咁啊，点解佢都唔做太子，将来唔做国王，而佢啊又要发心去出家修道呢？咁啊，当然啊，一方面系有佢叔生嘅善根，有佢叔生嘅智慧啊！咁啊，然后先至感到佢今生咧能够看得破、放得下以皇太子嘅身份啦，嚟到佢发心出家去修道成佛。嗱，咁啊，亦都说明啊，一个出家者咧就唔系我一般普通人所能做得到，咁啊，一定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。然后先至可以咧，系做得到啊！所以话富出家者啊，就唔系一般人咧所能做得到噶。嗱，咁啊，我哋教主咪释迦牟尼佛啊，咁啊，当佢做太子嘅时候，咁啊有一次咧，佢觉得响呢个皇宫里边啊，日日咁样喺个宫廷里面呢，好似啊就好困身咁。咁有人呢，佢就动起一个念头啊，佢就要去外面呢去行下去游下。咁当时佢就带埋一班随从啊，佢就先呢就係游呢个东门。咁一个城里面有四个门㗎嘛，东南西北。咁佢就先呢去游呢个东门。咁佢去到东门嘅时候啊，咁见到有一个老者，即係老年人，岁数好大啦。嗱，咁人啊到咗上咗年纪，自认为一个老人呢，咁当然佢有好多样唔方便㗎，好似眼就蒙啦，耳仔又聋啦，又弯腰地又驼背啦，行起路来呢咁亦都冇咁敏捷，冇咁快脆㗎。咁当时释达太子呀，佢睇到呢个人，由于喺呢个宫廷里面呢，佢就好难有呢啲咁环境见到㗎，佢就唔知道佢咩人呀，佢就问嗰啲随从，随从就答复啊，佢话你眼所见呢一位呢就是叫做老者啊。咁太子问佢啦，老者有乜冇呢？咁所以呢个随从亦都照样同佢讲啊，老年人身体健康差，行路呢冇咁敏捷。咁当时太子就问佢啦，佢话我现在仲系后生，他说将来啊，我会不会有这样的日子呢？那我就随从讲啊，他说太子啊，任何一个人，不论你是贫富贵贱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呢是经过这个历程，任何人啊都不可以呢是免除的。咁啊，当时释达太子听到啊，佢就记住响呢个心。咁啊，游咗未几耐咧，佢又回皇宫啦。咁啊，过得一个时期，佢又动起啊呢个外边啊巡游嗰种嘅兴趣咯。咁啊，呢次咧佢就带咗一班人啊，佢哋游呢个南门啦。咁佢去到南门呢，就见到咩嘢境界呢？佢就见到一个病者，有病嘅人，咁瞓响呢个路边呢， 咁啊，应该属于咧唔系有钱嘅之一类，冇呢个医药去照顾佢啊，所以佢瞓喺个路边啦，好辛苦，好痛楚啊，咁啊发出一种咧所谓痛苦嘅呻吟之声。咁啊，太子见到啦，咁啊佢就问嗰啲随从啊，佢问呢个有咩人呢？咁啊，点解佢瞓喺个地下又唔起身呢？而瞓喺度啊，响处呻吟叫苦呢？咁啊，当时啲随从讲啦，佢话呢啲属于一个病者啊，系一个有病嘅人，或者佢未能有好嘅医药嚟去照顾啊，所以佢就响呢个路边瞓响度啦。佢嗰啲病嘅痛苦啊，就令佢发出呢一种啊所谓呻吟嘅音色。咁啊，当时太子就问啦，佢话呢个人有病，系咁辛苦。咁啊，假如我日后啊会唔会有病呢？咁啊，当时嗰啲随从讲啊，佢话太子啊，病即系同呢个老者一样啊。佢话人年纪老，同时嗰啲病痛呢就会跟住来。佢话你虽然系为太子啊，你亦都难免呢呢个病苦嘅折磨。咁啊，当时太子听到呢，佢又记喺个心度咯。咁冇几耐呢，佢又回皇宫啦。咁啊，过得一个时期，佢又动起一种去外边巡游嘅兴趣咯。咁啊，佢带到一班随从啊，佢呢次就由西门啊，响呢个西门而出。咁佢见到乜嘢呢？佢见到一个死者啊！呢、这个人呢已经呢死咗㗎喇，咁就个抬去外边呢去埋葬嘅，又唔会喐又唔会动啦。咁太子因为深住于呢个皇宫里边啦，佢而家未曾见过呢种咁嘅情况，佢就问嗰啲随从啊，佢话呢个就叫做乜嘢人呢？嗰啲随从讲啊，佢话呢个就叫做死人，就是人呢所谓寿命已尽啦，佢唔可以再生存下去啦，经过老病嘅折磨，咁最后呢佢就归于呢个死亡呢一条路，咁现在呢就只有将佢呢咁抬去外边啦，係埋葬啦。咁当时太子就问啦，我话贤侄，我日后又点呢？会唔会啊有咁嘅情形出现呢？咁啊，当时嘅随从讲啊，佢话太子啊，佢话我哋一般人固然系有咁样嘅遭遇，佢话即使你太子贵为啊日后一国之君，佢话亦都呢难免啊系一死啦。睇个时间嘅长短啫，咁啊，当时太子听咗之后啊，佢亦都记住喺个心度，冇几耐咧，佢又回呢个皇宫啦。咁啊，过得冇几耐啊，佢又动起一个兴趣个旅游，咁啊呢次带埋一班随从啦，咁啊响呢个北部就移出啦。咁啊，当时啊，由于佢呢个姻缘咧成熟，所以呢个静居天人啊，咁啊落嚟人间咧系化作一位出家嘅相，即系一个出家嘅样子。咁啊，佢外表咧系好威仪，行步就平整啊，在在处处都好庄严。咁啊，当时太子见到啊，佢又未见过噶，咁佢就问呢个随从啊，咁啊，然之后眼前呢一个啊，又系乜嘢嘅人呢？咁啊，当时个随从就讲啊，佢话眼前所见嘅就系一个出世者，系一个修道嘅人，所以因此呢，佢行步平静啊，行。住坐和 一切的举动呢都是庄严，是肃穆，是具足威仪。日后这个人呢，如果修道有功啊，就可以了生脱死，可以呢断烦恼，可以成佛道。咁啊，当时呢太子諗下，咁啊佢既然可以出家修行办道而成佛啦，佢话我亦都应该呢係可以啊去修行办道而成佛㗎喎。咁佢就记住喺呢个心里面。咁啊因此啦，佢嗰日回到皇宫之后啊，冇几耐啦，咁佢就向佢个父王正饭王啊，就提出要自己发心出家嗰种嘅要求。咁佢个父亲嘅正饭王啊，当然呢就係唔许可啦，唔会同意啦。咁因此有一夜啊，佢就遇过呢个城墙，而自己一个人呢就去到啊外边，就自己发心呢是出家，自己修行，就自己成道。咁就说明佛呢就唔系一个呢好奇怪嘅人，说明佛呢亦都唔系如一般小说所讲啊系咁神化，而系实实在在响呢个人之中，咁自己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发心去出家修行而成佛道，得到呢是自在解脱。咁当佢成佛之时候啊，咁佢就自己啊行几步，佢就讲出一句话，佢话天上天下都唯我独尊啊！佢亦都讲，佢话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。咁就系属于佛啦，佢所过悟到一种嘅境界。佢话我修行系可以成道，但系一切人修行亦都可以成道，是绝对平等，是无分彼此。所以一切众生啊，都有佛性的种子，都可以是成佛的。那么既然都可以成佛了，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啊做这个苦恼众生，而佛呢是真真正正啊得以成道呢？咁啊，个中嘅关键呢就係在于我哋呀係有冇呢个实际嘅行持，有冇一念呀所谓呢个自诚心，呢个恳切心呢去修行办道。咁如果我哋呀真係肯同佛一样，以佢呢个皇太子嘅身份呢，当然高贵过我就好多啦。嗱，佢皇太子嘅身份都可以放弃，都可以放得下，都可以唔做啊，而去发心出家修行办道啊，而成佛。咁我哋自问啊，我哋无论环境、身份啊，都冇佢咁尊贵。咁如果我哋发心啊，向佢向齐，向佢都学习啊，依呢个佛法嘅修行呢，我哋亦可以所证到嘅係同佢一样啊，係无有分别。我哋所以唔能够成佛道，就係因为我哋呢所谓呢个妄念纷飞，唔可以专心一意去培植自己个福慧，唔可以专心一意啊去种佛法嘅善根，唔可以一心一意啊放下万缘， 而去修行办道啦。所以啊，佛就修行成道，我哋呢就未能修行成道。就好似我哋一个读书嘅人，我哋大家一班同学啊，咁啊点解有啲佢又考得上，点解有啲又留班啊考唔上呢？其实呢个老师呢系冇分别，佢讲课系对住大众讲嘅，呢个学校呢亦都冇呢个大细心啊，系专登呢俾呢几个呢系通过，而俾呢几个呢唔通过，亦冇咁样嘅心理啊，而系根据每一个读书嘅学生你嘅程度及格啦，咁就唔使留班啦，咁就年年升班啦，一路到大学拿住攞到硕士啊，最高个位置你攞到啦。嗱，咁如果有一班人或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，佢上堂就黑眼瞓，啊咁落咗堂佢又唔肯睇书用功，咁到到考试嗰阵时，咁就肯定啊唔可以考得到好啦，咁就冇法子唔留班咯，就考唔上啊。呢啲就唔关人事，系纯粹咧系自己嘅事干啦。咁所以我就修行嘅人，亦复系一样。咁我哋咧唔好睇小自己，亦都唔好咧系唉声叹气啊！我哋真系要用一点嘅善心，发一念嘅菩提心啊！所谓自己修行，亦都要得发心嘅道人。你呢个心念一发，你就向住佛道呢一条路去行，咁啊日子有功啊！你所证、所得、所悟嘅，亦都系同佛一样，冇乜一个分别。所以佛者啊，佛系印度话，我哋中国话咧就叫做国者啊，所以佛者就系国也。咁啊，国啲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佛咧，从因地嚟讲，佢就觉得世间系苦恼，觉得世间咧系痛苦，觉得呢个世界咧系无常，系生灭，唔系永恒啦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欲想啊，打破呢个生灭，打破呢个生死，而得到呢种永恒不变嘅归宿咧。因此佢就发心修行，而觉悟到呢种嘅真理。所以佛者咧就系叫做个咁嘅意思。嗱，咁我哋现在啊，咁啊未能成佛啦，当然就唔系叫做觉咯，就属于愚痴啦。我哋虽然有佛性，系同佛一样，可是我哋冇呢个修德之功啊，冇呢个修心养性嗰一种嘅境界。因此，虽然系本来具足佛性同佛一样，我哋就冇办法啦，系觉唔到呢个究竟嘅真理啦。嗱，咁啊佛佢经过多生多劫，佢修养，佢行持，佢用功，所以佢一旦豁然大悟啦，佢就得到开悟，得到成道。就名为呢个世出世间咧嘅觉者，所以佛呢就系觉咁嘅意思。嗱，咁啊觉，我哋分开讲咧，就系有自觉，系有觉他，同埋觉行咧就圆满嘅。嗱，咁啊自觉就刚才所讲。佛呢佢本身虽然是和太子的身份，但是佢每一次出城，佢所见到的呢都令佢自己有一种反省，令佢自己呢有一种的觉悟，了解到这个人世间呢几十年， 所谓由少而壮，壮而老啊，老到不能再老，就是走上这一条死亡之路，是不值得留恋的。所以他就慢缘放下，一心一意去修行办道啊，所以他得到成为佛陀，是为佛教的始创者。咁啊，呢种咧就系叫做自觉咯，系自己觉。嗱，咁啊，佛法系绝对咧系平等。咁啊，既然头先我哋都讲啦，咁啊，佛成道之后，说出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。咁啊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啦。咁我哋自己既然觉悟，自己既然修行成功，仲有成千上万嘅人类众生啊，佢未能觉悟，未能成佛，未曾走上啊呢个成功之路啊，所以佛呢就发一点嘅慈悲心，系将自己所觉悟，将自己所了解，将自己所曾经行过呢一条路啊，咁啊明明白白、坦坦然然咁咧，系和盘托出，同嗰啲众生讲去啊度佢哋。所以话欲知山下路啊，你就需问呢个过来人。咁我哋响呢个山里边行咧。咁行下都堕失咗方向，你都唔识得走翻出去，你就只有问啊，呢个曾经响呢个山啊走过住过嘅人呢，你问佢我哋点样行出去啊？嗱，咁啊佢因为咧常常响呢个山上走动啊，好熟嗰啲环境方向，咁你一问佢啦，佢当然啊好透彻好明白，佢哋即刻咧系可以。是话俾你听，点样呢是离开啊呢处唔好困喺个山里边。嗱，咁啊佛亦都系一样啊，自己既然系得到觉，自己系既然得到解脱，所以佢将佢自己所修、所学、所证啊，咁一一系和盘托出。去渡嗰啲咧系有缘人，咁就名为佢就觉他啦。令一切嘅有缘者咧，将来佢修持正道咧，同自己咧系一模一样啊，冇乜嘅分别。咁就名为佢就觉他。嗱，觉满咧就系自觉，而换觉他咧两种嘅缘。会达到啦，因为在自觉呢一方面，就系有别于我哋一般嘅凡夫啊。不过我哋一般嘅凡夫俗子啊，终日响呢个名利之中咧去浮沉，响呢个名利之中咧嚟到打转啊，咁啊冇一分一秒嘅时间啦。是觉悟，那咁佛呢能够觉悟啊，所以呢个自觉呢就是、有异于呢个凡夫嘅不觉。至于觉他呢一方面呢，就是、有别于嗰啲小乘嘅阿罗汉。那咁啲小乘嘅阿罗汉啊，从呢个好处嚟讲呢，佢都唔简单啦。他已经修行脱离这个凡夫这个痛苦的环境，而他个人呢是得到是解脱，个人得到这个出世的利益，但是他有样呢就是他不肯发心的道人，他就觉得自己既然都是从这个生死苦海中挣扎修持办道，先至得到少少出世解脱。 因此他觉得这个生死啊是很痛苦，这个生死的流转啊是的确是很可怜可悯的，所以他自己修行得到正小乘阿罗汉之后呢，他就做一个治疗汉啊，咁佢从今以后佢就唔肯呢发一点个菩提心呢去度人。嗱咁佛呢自度，咁亦都发心呢个度人啦。所以咪佢就觉他就有别于呢呢、这个小乘嘅阿罗汉只能自觉，就而不觉他啦。咁觉满呢就是有意于菩萨，菩萨那么一定是发心啊，所谓自度度人，自利利他，两利都向前进，那么名为的就菩萨呢。但是他虽行菩萨道，但是他未能究竟成佛啊，功夫呢未能究竟道家，好像我们读书那样啦，大学又毕业啦，咁硕士都考到咯，一但系佢仲差咗啲，未曾呢再上一步啊，得到呢个博士位。佢极其量呢啱啱考完硕士呢，佢系准备要考埋博士啦，但系佢目前仲未考到啊，只不过呢佢准备去考埋佢啫。咁当然未能得究竟系圆满啊嘛。咁但係佛呢唔單話所謂碩士都攞到啦，連博士都攞到啦，佢唔單自己覺悟啦，佢度他人亦都個功行圓滿啦，自度度人兩種嘅圓滿啦，所以稱為佢就覺滿。所以覺滿呢就係有異於呢個菩薩啦，係未能呢目前究竟呢自觉觉他圆满，为佛呢先至可以呢系做得到。咁所以呢个佛者呢就觉也，就系具足，系自觉，系觉他，系觉行圆满呢，系三种嘅意思。而我哋每一个人，如果你发心修行，你发菩提心啊，去办道，自利利人啊，我哋亦都可以有机会呢係同佛一样㗎，亦都可以正同于佛。所以话比记丈夫都我亦以呀，佢係大丈夫能做得到呀，我亦都係大丈夫，我亦应该能得做得到。唔好自己呢睇小自己呀，亦都唔好呢为呢个道路长远。我哋要发一点心，今生今世修唔成啦，我哋发愿呢要来生乃至生生世世呢都係咁样发心啦，去修持，希望有朝一日啦达到圆满成佛，一样係无分彼此。咁所以佛者呢就觉也咯喎。嗱我哋第二段呢就是讲这个说字，那说就是用个嘴啊，咁啊发出这个音声，这个音声里面呢能够表达一种的道理的，令人哋听到呢是得而明白，所以就称为呢就说。那有关说经呢，咁啊佛固然是个说教主啦，嗱，我哋一般人都可以喎，除咗佛之外，有佢个佛弟子啦，佢个佛弟子无论出家嘅弟子，乃至个在家嘅学佛弟子，只要佢能够啊用呢个正知正见，系深切了解呢个佛法，以呢个正知见啊，系为人家嘅讲解啦，系可以噶。咁所以有弟子说咯，亦有天上嗰啲天人说法，咁啊亦都外道咧有好多说法噶。咁所以我哋说法呢一方面咧， 有好多种人说，除了佛之外呢，大家都可以说，不过呢有个条件，一定呢要有呢个三法印啊，系证明。咁啊，咩叫做三法印呢？就依照经常讲啊，佢话诸行系无常，诸法一切法呢系无我。第三呢系涅槃，系不生不灭，系清净寂灭。嗱，无论你点样讲，乃至到任何一种人讲，如果你所讲佛法嘅道理啊，可以用呢三句，所谓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啊，用呢三种嘅理由咧，去作一个证明，佢所讲嘅离唔开呢个三法印咧，咁咪亦都系同佛说一样。只不过现在呢就唔系话佛个弟子说，亦都唔系呢天人说，亦都唔系菩萨说啦，乃系佛呢系金口亲自啊为佢个弟子，为佢呢个末世嘅众生而说，所以称为呢就叫做佛说啦。嗱，咁啊佛所说系好多道理啊。咁现在呢一部经呢就叫做八大人国经啊，咁就证明佛所说嘅呢依照呢个下文所讲列出呢系有八条。咁呢八条呢就系属于行菩萨道的个大人啊，系应该要行，系应该要做，所以叫做佛说系八大人国经。嗱，八就系一个数目，佢下边咧经文所列出嘅咧又冇九条，但系亦都唔会少一条，只系得七条。佢系圆圆满满啊，从第一个至到第八一个啊，一共咧系有八条，所以名为叫做八啦。咁啊，在呢个唯识学里边讲咧，就叫做大数式啊，就个带住一个数目嚟到解释咧呢一个佛学嘅名词，咁啊称为咧系叫做大数式。就因为佢里边所列嘅只系得八条啊，所以名为叫做八啦，就个带住一个数目嚟到解释下边咧。有八条大人呢所应该行嘅做嘅道路，咁就叫做八。那大人呢就唔係话我哋都对住啲小朋友啊，咁啊当然我哋称大人呢，但呢个大人呢就唔係咁嘅意思嘅。呢个大人呢就真正係一个勇猛嘅大丈夫。咁咩叫做勇猛大丈夫呢？就是属于大菩萨了。咁亦都可以讲从呢个初发心者嚟到讲啊，就佢发心呢行菩萨道。发心呢自利利他，所谓行人之所不能行，做人之所不能做啊，所谓学佛之所学，行佛之所行，咁就称为呢是叫做啊是大人啦。那咁如果从正果呢一方面呢，咁佢因为行菩萨道渐渐有功啦，咁佢正到菩萨个果位，佢仍然呢念念之间以呢个自道道人为佢向前个目的，咁亦都名为呢叫做大人啦。嗱，咁咪就叫做国呢？国啊，就系国，以共呢系国字，即系话呢个国字呢有两种意思，一种呢就叫做国字，一种呢系叫做国。嗱，咁乜嘢叫做国字呢？就系我哋在修行期间啊， 我哋依佛嘅教导去修行啊，我哋能够咧觉察去觉知咧乜嘢叫做善事，乜嘢咧叫做恶事。咁啊，当然我哋能够觉知呢个善事，就应该要切实咧去行啊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觉察到咧某一件系属于呢个恶事，如果我哋去呢个恶事去做咧，一定咧就会堕落，一定会受到啊呢个唔好嘅报应。咁当然咧，我哋就唔会去做啦。就好似一个人，我哋知道咧，对方嘅来者啊系一个贼人，咁啊当然我哋处处咧系提防佢啦，处处小心佢啦。如果一旦唔小心咧，就会俾佢偷咗嘢去。咁所以呢个觉知咧，就系知得察觉到，凡系嗰啲唔正常嘅，令自己堕落于呢个恶道嘅，令自己呢个人格唔可以上进嘅，咁我哋咧就唔好去做，咁就名为叫做觉知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咧就名为叫做觉悟啊。咁啊，乜嘢系叫做觉悟咧？就系能够觉悟到啊，佛所说嘅真理。佛既然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。咁啊，佛既然讲出嚟啦，咁啊，我哋亦都咧系睇得好清楚，系知得好清楚，我哋能够啊觉悟到佛所说呢一种啊，如同《金刚经》所讲，或是法平等，系无有高下呢一种真理啊。咁啊，我哋应该以依呢种真理咧去行持，好似一个人啊，咁啊佢瞓觉发梦啦。咁现在都佢醒咗啦，所谓大梦谁先觉呢？我得到觉啦，我得到明白啦。咁我哋在呢个迷惑个凡夫之中啊，根本啊好似做梦一样。所谓人生系如梦啊，系糊里糊涂，咁就过咗一世啦，乜都唔收，乜都唔知。咁啊！现在咧，我觉悟啦，我亲近啲善知识，或者自己睇经啊，能够觉悟到佛嘅真理啊，系最高，系无上究竟。咁啊，以前我唔知，咁啊，现在咧，我已经咧系知道啦。好似个人啊，从前咧向来都日日发梦嘅，啊，咁啊，现在咧佢唔再发梦。所谓大梦谁先觉啊？我已经咧系觉唔到啦。嗱，咁啊，以上咧就系将呢一部经个别题啊，所谓佛说八大人觉呢六个字个别题咧，作咗一个简单咧嘅解释。嗱，咁我就向下咧就解释呢个通题，即系啊。呢一个经字啦。